是元旦。 我要再给你讲一遍，新年嘛是公历的1月1号 啊。是的，是的。 那春节是什么时候呢？ 有可能是1月份，有可能是2月份。 是的，那新年是全世界人，好多的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的人都在过的。 哦，通常有音乐会。 是的，春节一般是我们华人才在过的。 哦， 还有一些亚洲的国家也会过。 哦，是的，是的。 所以他们是不同的。 啊，是的，那什么时候把两个节日放在一起，那就有更多的人一起过节了。 把两个节日放在一起？ 啊，是的。 想把两个节日放在一起？ 我只是开玩笑。 也许在你们兔子国是可以的。 哎，我们天天过节，天天吃胡萝卜，不用等到你们过年才吃饺子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大卫麦基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高颖倩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森林鱼，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黄河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魔法师 Merrick， 魔法师和气球。魔法师 Merrick 穿着带着星星的红袍子，戴着高高的尖尖的巫师帽子。他住在国王的王宫里面，他是国王的魔法师。这天 Merrick 正在他那个不起眼的小作坊里面忙着捣鼓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国王带着他的小宝贝小宠物特伦来了，他们想看看魔法师到底在忙些什么。国王问道， 嘿 Merrick， 你可以用魔法变出任何东西，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么小这么普通的实验室里呢？ Merrick 回答说，有时候吧，亲手捣鼓出一些东西来比直接用魔法更有意思。 哦，是这样啊。那最近你一直在忙些什么呢？ 我在发明一种气球，这样一来，我想去哪儿，它就能带我去哪儿了。国王又问， 可是你有魔法，想去任何地方还不是很简单吗？ 可是有时候旅行的过程比直接到达那个地方要有意思的多了。等气球做好了，Merrick 正式向国王发出邀请，邀他一起体验乘热气球去旅行。气球做好了，他下面还挂了个篮子。国王和 Merrick 还有国王的小宠物特伦一起爬进了大篮子里。等大家都做好飞行的准备以后， Merrick 就让气球缓缓地从屋顶上飘起来了。哇，气球带着他们飞上高高的天空，他们飞过了国王的宫殿，飞过了乡村。国王兴奋极了，因为他能看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地方，地上的人们看起来就像蚂蚁那么小。当他们的气球从 Merrick 的姐姐摩特尔女巫住的森林上空飘过的时候，摩特尔看到了他们。于是摩特尔骑上他的扫帚飞上天空，向他们飞过来。 Merrick 向国王介绍了他的姐姐。 可惜他的姐姐摩特尔不能停留太久，因为他正在他的烤炉里烤着香喷喷的菜籽饼呢。 气球带着他们飞呀飞呀， 渐渐的国王变得有些严肃了，他说， 嘿，瞧那下面，这些房子离得太近了，还有那条路弯弯曲曲的，有点过头了，应该把它修成直的才对。 接下来的旅程，国王一直对他的国家不满意。 嘿，瞧这些傻里傻气的地方，哇，没有比这样的地方更愚蠢的了。 于是 Merrick 悄悄地念了一段咒语，他刮起了一阵风， 把他们和气球带回到了国王的宫殿里。下午，当国王吃完下午茶之后，他又一次找来了 Merrick。 和国王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名叫 Fandy 的画家。国王说， Merrick， 我有一个非常棒的想法，范迪以后就是咱们国家的地图绘制师了。从明天开始，请你每天带他乘着气球到处走走，每一天他都要把他看到的地方画下来，而我会把他画的地图拼成一幅大型的地图，这样我就可以看着地图对我的国家进行新的规划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。 瑞克在心里悄悄地想， 要是马路都修得那么直，一点意思也没有了，而且人们住得近才有意思，要是大家都住得特别远，那多没劲呐。 不过迈瑞克也只是在心里想了想，他并没有把这些想法告诉国王。之后他一个人乘上气球，在天空中飘啊飘啊，他静静地坐在篮子里面想着， 他要思考一些事情， 于是他没有管方向，只是任意地让气球在天空中随着风飘荡飘荡飘荡。砰！气球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，气球晃荡了几下然后停了下来。迈瑞克从篮子里站了起来，他才发现原来气球撞到了山上。 这时候旁边传来一个声音， 嘿，迈瑞克，请你飞的时候看着点路啊。 原来这座山不是什么别的山，而是最聪明的智者克拉住的那座山。克拉是一位什么都知道的聪明人， 以前每当迈瑞克遇到什么麻烦，他都会帮忙。 这会儿克拉对迈瑞克说，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考虑周全，做事情要小心，事情并不总是你看到的那样，一定要注意自己前进的方向，可别走偏了。 迈瑞克突然明白了。 哦，谢谢你克拉，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 克拉慢慢地摇摇头，而迈瑞克用魔法再一次让气球飞了起来。 他重复着克拉告诉他的那句话， 事情不总是你看到的那样，哦，那些公路居民也是一样的。 迈瑞克乘着气球飞到了他的表弟魔法师古仔住的小岛。古仔可是一个热心肠的小伙子，而且他的生活充满了乐趣。他经常把自己住的小岛变来变去，而这正是迈瑞克想要的。迈瑞克告诉了古仔国王想要改变整个国家的事情，也告诉了古仔自己要做个计划阻止国王。从这天开始，迈瑞克每一天都乘着气球来到古仔的小岛，而古仔就会每一天把小岛变成不一样的形状。至于那个画地图的画家范迪嘛，他每天都跟着迈瑞克乘着气球飞到小岛的上空画下小岛，只不过他不知道自己画的是同一个小岛。就这样下去，这幅地图永远也不会画完。迈瑞克希望这样拖呀拖呀拖下去，时间一长，国王就会把画完地图改变国家的事情给忘掉了。故事就这样每天重复着。每一天，魔法师和绘图师早早地坐上气球出发，迈瑞克不停地改变方向速度，让范迪以为他们每次去的都是一个新的地方，而实际上他们每一次都飞到了古仔的小岛上空。当然小岛每天看上去都不一样，有时候像个城堡， 有时候像个弯弯曲曲的小岛，有时候又像座山。啊，古仔的魔法可真是厉害。迈瑞克就会在一边等着凡蒂画完小岛，然后带他飞回宫殿去。又一天结束了，这天晚上古仔来找迈瑞克了。他对迈瑞克说， 你每天画小岛的日子还得多久啊？你每天只是坐在气球里浪费时间，而我和我的宠物们都得藏起来，等你们走了才能出来。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呀？ 就在这个时候，信使来报告。 报告，国王要召见迈瑞克。 迈瑞克想了想说， 好吧，现在我们一起去说服国王吧。 他们来到了国王的宫殿里，国王看起来很不高兴。 迈瑞克，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，但我知道我的国家里没有这么多的岛，我只是想要一幅完整的地图。 迈瑞克已经沉不住气了，他对国王说， 亲爱的国王，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国家，人们生活得很快乐，而且很尊敬您，他们喜欢本来的样子，可您却要改变这个国家，您会把这一切美好的生活都毁掉的。 国王听完吃惊地望着迈瑞克， 我并不想要改变什么，我只是想要好好的做规划，有时候做规划比实际改变什么要有意思的多了。 什么？国王只是想在地图上改变一些东西？哎，迈瑞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 哦，天哪，我就是个傻瓜。克拉还提醒过我，事情并不总是你看到的那样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您并不是真的想要重新改变这个国家。好吧，国王，我这就给您您要的地图。 说完，他就念起了咒语。 那么你过地，那么你过地，那么你过地，咻咻。 咻的一下，在国王宫殿的地板上立刻出现了整个国家的立体地图。 现在国王，您可以尽情地在这个地图上做您的规划了。 迈瑞克又对他的表弟古仔说， 好了，古仔，现在凡蒂也画了画，国王也得到了他想要的地图，咱们俩也该休息一下了。我想我们去你的小岛上吧，不管它是什么样子。 古仔高兴地说， 这可真是太好了，但是我们能不能不做气球，直接用魔法吧？这次我觉得直接到达比旅行本身更快乐。 就这样，古仔和迈瑞克用魔法回到了小岛上。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，这可是真棒啊。 小青姐姐，你今天背一个大包要去什么地方？ 今天呢，幼儿园要组织亲子活动日，让咱们去摘苹果。 什么？ 摘苹果？ 你没听错吧？ 没听错呀。 那你也没说错吧？ 怎么了？ 摘苹果？ 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 多无聊啊。 为什么无聊啊？ 又不是拔萝卜。 哎呀，你想啊，我们一起到苹果园里去，跟你们的鲸鱼老师啊，还有什么 鲸鱼老师去不了。 为什么呀？ 在地里他去不了。 哦，对了，他只能待在大水缸里。 是的。 但是你们的鸵鸟老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。 他不吃苹果。他也不去了。 这倒是。那你们的犀牛老师呢？ 犀牛老师要在家里照顾他的小宝宝啊。小宝宝刚刚出生，在池塘里。 犀牛老师现在在休他的产假，他刚生了小宝宝。 不是在池塘里，说错了，在陆地上。 那你们哪个老师会带我们去摘苹果啊？ 好像是骆驼老师。 骆驼老师 啊， 我听说骆驼老师的嘴巴最臭，他已经好多年不刷牙了 啊。 我真不想跟他一起去摘苹果，要是到了果园，他说这个苹果好香啊，一张嘴喷出来的臭气把咱们都熏晕倒了怎么办？ 难道吃点苹果对他的身体会有帮助吗？ 对呀，不是说了每天吃个苹果医生会远离我吗？ 对，另外这也是幼儿园的集体活动，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响应的。 所以你也快背上一个大筐，咱们今天一起去过亲子日摘苹果吧。 好的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朋友过生日，妈妈带着呱呱一起参加，大家吃过饭之后都去 KTV 唱歌，呱呱自告奋勇地为今天的主角寿星来唱一首歌。当大家掌声四起的时候，呱呱还自我报幕说， 我为叔叔演唱一首折寿。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听呆了，呱呱的妈妈回头看了一下屏幕，只见上面显示的歌名是祈祷。幼儿园的阿姨发现有些孩子喜欢对别的孩子做鬼脸儿，于是决定想办法让他们改一改这个不好的习惯。阿姨把孩子们集中起来，非常亲切地对同学们说，孩子们，在我小的时候呀，也曾经对别人做出过鬼脸儿。我的外婆告诉我说，如果你把脸弄得那么难看，长大以后也就长那个样子了，是不是很可怕？这个时候，人群中呱呱大声地回复老师说， 啊，你一定后悔那时没听话吧。 昨天小呱和妈妈在街上买菜，呱呱看到了一个卖橘子的水果店，看妈妈在另外的一个摊位上正选菜呢，呱呱就走到跟前对橘子店的老板说， 你这橘子甜不甜？ 老板解释说，这个当然甜啊，不甜不要钱。 好，给我来十斤不甜的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109中学小学实验部的李明李同学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弟弟问蓝天。 弟弟问蓝天，夜晚窗台前，弟弟问蓝天，弯弯的月亮，你上面有没有人烟？闪闪的星星，你对人类能有多少贡献？月亮咪咪笑，星星眨眨眼，好像在回答，答案等你去钻研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弟弟问蓝天，夜晚窗台前，弟弟问蓝天，弯弯的月亮，你上面有没有人烟？